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04，禁忌26。列宗孝武皇帝上之中。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，帝加元服。皇太后下诏归政，复称崇德太后。甲辰，大赦改元。丙午，帝使临朝，以会稽内史西殷为镇军大将军，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；徐州刺史桓冲为车骑将军，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。自京口徙镇姑熟。谢安欲以王运为方伯，故先解冲徐州。乙卯，加谢安中书监，录尚书事。二月辛卯，秦王坚下诏曰：“朕闻王者劳于求贤，益于得势，斯言何其厌也！往得丞相，常为帝王一为。自丞相为事，须发中白，每一念之，不觉酸痛。”今天下既无丞相，或政教轮替，可分遣侍臣周巡郡县，问民疾苦。三月，秦兵寇南乡，拔之，山蛮3万户降秦。夏五月甲寅，大赦。初，张天锡之杀张雍也。刘肃及安定两景皆有功，二人尤是有宠，赐姓张氏，以为吉子，始遇正事。天锡荒于酒色，不亲庶务，处世子大怀而立婢妾之子大玉，以焦氏为左夫人，人情愤怨。从弟从事中郎县于趁切见不听。秦王坚下诏曰：“张天锡虽称藩受位，然臣道未纯，可遣使持节五位将军苟长、左将军毛盛、中书令梁希、步兵校尉姚长等将兵临西河，尚书郎严复、梁书奉诏整天锡入朝，若有违王命，即尽失扑讨。”是时，秦部计13万，军司段坑谓周萧曰：“以此重战，谁能敌之？”萧曰：“戎狄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简又命秦州刺史苟池、河州刺史李辩、凉州刺史王统率三州之众为苟长后继。秋七月，严复、梁书至姑臧，张天锡会官署谋之曰：“今入朝必不反，如其不从，秦兵必至，将若之何？”晋中陆氏席勒曰：“以爱子为质，陆以重薄以退其师，然后徐为之计，此屈身之术也。”众皆怒曰：“吾世世晋朝，终结住于海内，今一旦委身贼庭，辱及祖宗，丑没大焉，且河西天险百年无余，若惜境内精兵，又招西域，北引匈奴以拒之，何惧知其不解也？”天锡攘袂大言曰：“孤计绝矣，言降者斩。”使谓严复、梁书曰：“君欲生归乎？死归乎？”书等辞气不屈，天锡怒，复之军门， 命军士交射之，曰：“射而不中，不与我同心者也。”其母严氏泣曰：“秦主以益州之地横治天下，东平鲜卑，南取巴蜀，兵不流行。汝若降之，犹可延数年之命。今以罪而易于抗衡大国，有杀其使者，亡吾日矣。”天锡使龙骧将军马建率众二万拒秦。秦人闻天锡杀严父梁书，八月，梁锡、姚长、王同、李辩祭祀青石金。公梁萧烈将军梁冀于何会城，降之。甲申，苟长祭祀石城金，与梁锡会攻禅梭城，拔之。马建惧，自杨飞退屯青塞。天锡又遣征东将军长据率众三万军于洪池，天锡自将余众五万军于金昌城。安西将军敦煌宋浩言于天锡曰：“臣昼察人事，夜观天文，秦兵不可敌也，不如降之。”天锡怒，贬号为宣威护军。广武太守新章曰：“马建出于行阵，必不为国家用。”苟常使姚常率甲士三千为前驱。庚寅，马建率万人迎降，余兵皆散走。辛卯，苟常及长据战于洪池，据兵败，马为乱兵所杀。其属董如受之以马，据曰：“吾三都诸军在秉节钺，八将尽旅，十总尽兵，宠任极矣。今足困于此，此吾之死地也，尚安之乎？”乃旧帐免胄，西向其首，伏剑而死。秦兵杀军司席勒。癸巳，秦兵入青塞，天锡遣司兵赵充哲率众拒之。秦兵与充哲战于赤岸，大破之，俘斩三万八千级，充哲死。天锡出城自战，城内又叛。天锡与数千骑奔还姑臧。甲午，秦兵至姑臧，天锡素车白马，面覆于衬，降于军门。苟常弑父焚衬，送于长安。凉州郡县西降于秦。九月，秦王坚以梁锡为凉州刺史，镇姑臧。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，于皆安堵如故。封天锡为归义侯，拜北部尚书。初，秦兵之初也，先为天锡驻地于长安，至则居之。以天锡晋兴太守陇西彭和正为黄门侍郎，至中从事五星苏英、敦煌太守张烈为尚书郎，西平太守金城赵仪为金城太守，高昌杨干为高昌太守，余皆随才卓叙。梁锡清俭爱民，何又安之？以天锡武威太守敦煌所判为别驾，宋浩为主簿。西平郭护起兵攻秦，西以号为折冲将军，讨平之。桓冲闻秦攻凉州，前兖州刺史朱旭 江州刺史桓石秀与荆州都护桓丕游军缅汉，为凉州声援。又遣豫州刺史桓一率众向寿阳。淮南太守刘波泛舟淮泗，欲挠秦以救梁，闻凉州败没，皆罢兵。初，哀帝减田租，母收二生。乙巳，除夺田收租之制，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，卷在役之身。冬十月，以淮北民于淮南。刘卫臣为代所逼，求救于秦。秦王坚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为北讨大都督，率幽蓟兵十万击待，使兵州刺史巨南、镇军将军邓羌、尚书赵谦、李柔、前将军朱荣、前进将军张次、右进将军郭庆率部骑二十万东出合龙，西出上郡，皆欲洛会，以魏臣为向导。洛京之地也。苟常之伐凉州也，遣杨武将军马辉、建武将军杜周率八千骑西出恩肃，要张天锡走路，期会孤臧。辉等行泽中，止水失期，于法应斩，有司奏征下狱。秦王坚曰：“水春冬浩劫，秋夏盛长，此乃苟常量事失宜，匪辉等罪。今天下方有事，以诱过则功。”命辉等回复北军，击索虏以自赎。众咸以为万里召将非所以应诉。坚曰：“辉等喜于免死，不可以尝试疑也。”辉等果背道急趋，遂及东军。十一月己巳朔，日有食之。代王石义坚使白部、独孤部、南御秦兵皆不胜，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将十万骑御之。库仁者，魏臣之族，石义坚之生也。与秦兵战于石子岭，库仁大败，石义坚病，不能自将，乃率诸部奔阴山之北，高车杂种进叛，四面扣抄，不得除目。石义坚复渡漠南，闻秦兵稍退。十二月，石义坚还云中。初，石义坚分国之半以授帝姑，姑卒，子今失职愿望，世子石及帝汉早卒，十子归上幼，慕容飞之子恶婆受纠，何根、地干、立真、枯多皆长，祭祀未定。使秦兵尚在君子津，诸子每夜执兵警卫。今因税石义坚之庶长子石君曰：“王将立慕容飞之子，欲先杀汝，故请来诸子每夜戎服，以兵绕炉帐，四遍将发耳。”石君信之，遂杀朱棣，并弑石义坚。是夜，诸子父及部人奔告秦军，秦李柔、张次勒兵趋云中，部众逃溃，国中大乱。归母贺氏以归走依贺讷，讷也甘之子也。 秦王监召代长史晏凤，问其所以乱故，凤据以状对。监曰：“天下之恶一也。”乃执十军及金至长安，车裂之。监狱迁归于长安，奉故请曰：“代王出亡，群下叛散，遗孙充幼，莫相统摄。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志，铁服未臣，狡猾多变，皆不可独任。宜分诸部为二，令此二人统之。两人素有深仇，其事莫敢先发。似其孙稍长，隐而立之，是陛下有存亡继绝之德于代，使其子子孙孙永为不亲不叛之臣，此安边之良策也。”兼从之。分代民为二部，自河以东属库仁，自河以西属魏臣，各拜官爵，实统其众。贺氏以归归独孤部，与南部大人长孙嵩、袁陀等皆以库仁。行唐公洛以十亿监子枯多年长迁之长安，今使枯多入太学读书。下诏曰：“张天锡承祖父之资，借百年之业，善命何佑叛患偏于所投，市跨朔北，中分区域，东滨会墨，西引乌孙，控衔百万，虎视云中。原命两师分讨狭鲁，亦不淹碎，穷舔二兄，浮降百万，辟土九千，武帝之所谓宾，周汉之所谓治，莫不崇义来往，怀封率直，有司可速班公受爵，荣氏喜父之五岁，赐爵三级。”于是假行唐公洛征西将军，以邓羌为兵州刺史。阳平国常侍慕容绍思谓其兄凯曰：“秦视其强大，务胜不休，北戍云中，南守蜀汉，转运万里，道尽相望，兵疲于外，民困于内，危亡尽矣。冠军殊人，制度英拔，必能恢复燕作，吾蜀但当爱身以待时耳。”初，秦人即克凉州，一讨西帐低羌。秦王监曰：“彼种落杂居，不相统一，不能为中国大患，宜先抚育，征其租税，若不从命，然后讨之。”乃使殿中将军张巡前行宣慰。庭中将军魏和飞率计二万七千随之。和飞奋其势险不服，纵兵击之，大掠而归。简怒其为命，鞭之二百，斩前锋都护楚安以谢低羌。低羌大悦，降附贡献者八万三千余落。雍州士卒显因乱流域河西者，皆听还本。刘库仁招抚离散，恩信甚著。奉事拓跋圭恩秦周备，不以废兴异义，常谓诸子曰：“此而有高天下之志，必能恢隆祖业，汝曹当谨遇之。”秦王监赏其功，加广武将军，即床毛骨盖。刘魏臣耻在库仁之下， 怒杀秦五原太守而叛，库人击魏臣破之，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，获其妻子，又袭击库敌部，袭其部落，至之桑干川。久之，兼以魏臣为西单于，都设河西杂类，屯带来城。是岁，起伏思凡族，子国人立。二年春，高句丽、新罗、西南夷皆遣使入贡于秦。赵固将作公曹熊邈，屡为秦王坚言时事公事器玩之盛，兼以邈为将作长史，领将作城，大修舟舰兵器，饰以金银，颇及精巧。慕容农私言于慕容垂曰：“自王猛之死，秦之法治日以颓靡，今又重之以奢侈，殃将至矣。图谶之言，行当有验。大王宜集纳英杰，以成天意，实不可失。”垂笑曰：“天下事，非尔所及。”桓获表兖州刺史朱旭为凉州刺史，镇襄阳。秋七月丁未，以尚书仆射谢安为司徒，安让不拜。傅家侍中、都督杨玉、徐衍清五州诸军事。丙辰，征西大将军、荆州刺史桓获卒。冬十月辛丑，以桓冲都督江、荆、梁、益、宁、交广七州诸军事，领荆州刺史，以冲子嗣为江州刺史，又以武兵尚书王运都督江南诸军事，领徐州刺史，征西司马领南郡相谢玄为兖州刺史，领广陵相，兼江北诸军事。桓冲以秦人强盛，欲移祖江南，奏自江陵喜镇上明，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，资义参军杨亮守江夏。王运故让徐州，谢安曰：“卿据后父之众，不应妄自菲薄，以亏时欲。”运乃受命。初，中书郎西超自以其父因未遇应在谢安之右，而安入掌机权，因悠游散地，常愤意行于辞色，由是与谢氏有隙。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，召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，谢安以兄子玄应召，超闻之，叹曰：“安之名乃能为众举亲，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。”众咸以为不然。超曰：“吾常与玄共在桓公府，见其使才，虽屡击间，未尝不得其任，是以知之。”玄慕骁勇之士，得彭城、刘牢之等数人，以牢之为参军，常领精锐为前锋，战无不捷，时号北府兵，敌人畏之。人吟护军将军散骑常侍王彪之族。初，谢安欲增修宫室，彪之曰：“中兴之初，即东府为宫，书为简陋。苏郡之乱，常帝至兰台都坐，待不避寒暑，是以更迎新宫。彼之汉魏则为简，彼之出过江则为迟矣。 今寇敌方强，岂可大兴公义，劳扰百姓也？安曰：公事必漏，后人为人无能。标之曰：凡任天下之重者，当保国宁家，及息政事，乃以修室屋为能也。安不能夺其意，故中标之之事无所营造。十二月，临海太守西超卒。初，超党于桓氏，以复因忠于王氏，不令知之。即病甚，出以乡书授门生曰：公年尊，我死之后，若以哀婉害寝食者，可成此乡，否尔即焚之。继而因果哀婉成疾，门人成乡，皆与桓温往返密计。因大怒曰：小子死已晚矣，遂不复哭。三年春二月乙巳，作新宫，帝移居会稽王邸。秦王坚遣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守尚书令长乐公批，五位将军苟长、尚书慕容伟率部骑七万寇襄阳，以荆州刺史杨安率樊邓之众为前锋，征虏将军史平十月率精骑一万出鲁阳关，京兆尹慕容垂、杨武将军姚长率众五万出南乡，领军将军苟池、右将军毛当、强弩将军王显率众四万出武当，会攻襄阳。夏四月，秦兵至绵北，凉州刺史朱旭以秦无周籍，不以为余。继而十月率计五千伏渡汉水，续黄亥，固守中城。越克其外郭，获船百余艘以济于军。长乐公批赌诸将攻中城。畜牧韩氏闻秦兵将至，自登城旅行，至西北隅，以为不顾，率百余婢及城中女丁驻斜城于其内。及秦兵至，西北隅果溃，众以守新城，襄阳人谓之夫人城。桓冲在上明拥众七万，但秦兵之强不敢进。披欲急攻襄阳，苟长曰：吾众十倍于敌，丘梁山积，但稍迁汉沔之民于许洛，塞其运道，绝其援兵，譬如网中之禽，何患不获？而多杀将士，即求成功哉？披不从。慕容垂拔南阳，执太守郑义，与披会襄阳。秋七月，新宫城，新寺，帝入居之。秦兖州刺史彭超请公沛郡太守戴顿于彭城，且曰：愿更遣众将攻淮南诸城，为征南齐捷之势，东西并进，丹阳不足平也。秦王坚从之，使都督东讨诸军事。后将军巨南、右近将军毛盛、洛州刺史邵宝率部骑七万寇淮阳、盱眙。超越之地，宝羌之从地也。八月，彭超攻彭城，召右将军毛虎生率众五万镇姑熟，以御秦兵。秦凉州刺史韦忠为卫兴太守，即义于西城。九月， 秦王坚与群臣饮酒，以秘书监朱荣为证，人以极罪为限。秘书侍郎赵整作《酒德之歌》曰：“帝列酒泉，天垂酒池，杜康妙时，夷狄先知。纣丧殷邦，结清夏国。有此言志，前威后责。”兼大悦，命整书之以为酒戒，自是宴群臣，礼饮而已。秦凉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，扬秦威德。冬十月，大院献汗血马。秦王坚曰：“吾常慕汉文帝之为人，用千里马何为？”命群臣作执马之师而反之。巴西人赵宝起兵凉州，自称晋西蛮校尉、巴郡太守。秦豫州刺史北海公仲镇洛阳，谋反。秦王坚曰：“长史吕光忠正，必不与之同。”即命光收众，建车送长安，射之，以功就地。众洛之兄也。十二月，秦御史中丞李柔合奏，长乐公批等拥众十万，围攻小城，日费万金，久而无效，请征下廷尉。秦王坚曰：“批等广费无成，实以贬禄，但失以焉实，不可虚反。其特援之，令以成功赎罪。”使黄门侍郎韦华持节窃让批等，赐批谏曰：“来春不节，如可自裁，勿复持面见吾也。”周萧在秦密与桓冲书，言秦阴计，又逃奔汉中，秦人获而射之。四年春正月辛酉，大赦。秦长乐公批等得召惶恐，乃命诸军并力攻襄阳。秦王坚欲自将攻襄阳，召阳平公荣以关东六州之兵会寿春，梁熙以河西之兵为后继。阳平公荣谏曰：“陛下欲取江南，故当薄谋熟虑，不可仓促。若只取襄阳，又岂足亲劳大驾乎？未有动天下之众而为一城者，所谓以随侯之诸袒千仞之阙也。”梁熙谏曰：“晋主之暴，未如孙皓，江山险固，易守难攻。陛下必欲扩清江表，亦不过分命将帅，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，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，又何必亲驱栾路，远幸俱泽乎？昔汉光武主公孙述，晋武帝秦孙皓，魏文二帝自统六师，亲执府谷，盟誓实也。坚乃止。”召冠军将军南郡相刘波率众八千救襄阳，波畏秦不敢进。朱旭屡出战破秦兵，隐退稍远，旭不设备。二月，襄阳都护李伯户密遣其子送款于秦，请为内应。长乐公批命诸军进攻之。戊午，克襄阳，执朱旭，送长安。秦王坚以旭能守节，拜杜之尚书，以李伯户为不忠，斩之。秦将军慕容岳拔顺阳， 执太守乔国丁牧，监狱官之，牧故辞不受。兼以中垒将军梁成为荆州刺史，配兵10000镇襄阳，选其才望，礼而用之。桓冲以襄阳县末上书送张杰，请解职，不许。诏免刘波官，俄复以为冠军将军。秦以前将军张赐为兵州刺史。兖州刺史谢玄率众万余救彭城，军于泗口。欲遣箭使保戴顿而不可得。步驱将田弘请墨水前行驱彭城，玄遣之。弘为秦人所获，后路之，使云南军已败。弘为许之，继而告城中曰：“南军垂至，我单行来报，为贼所得，免之。”秦人杀之。彭超至辎重于刘城，谢玄扬声遣后军将军何谦向刘城。超闻之，视彭城为，引兵环保辎重。戴顿率彭城之众随谦奔玄，超遂据彭城，留兖州治中徐褒守之，南攻盱眙。据南克淮阴，留少保戍之。三月壬戌，诏以将邑多余，年谷不登，其公欲所需，侍从简约，九亲公己，众官领俸，全可减半。凡诸役费，自费军国事要，皆宜停省。癸未，使右将军毛虎生率众30000及巴中，以救卫兴。前锋都护赵福等至巴西，为秦将张绍等所败，亡7000余人。虎生退屯巴东。蜀人李乌聚众20000为成都以应虎生。秦王监使破虏将军吕光击灭之。夏四月戊申，为中拔卫兴，即意引刀欲自杀，左右夺其刀，会秦人至，执之，亦不言不食而死。秦王坚叹曰：“周孟卫不屈于前，丁彦远节己于后，及祖冲闭口而死，何进士之多忠臣也？”一参军石颖得归，得意临终手书，诏赠益州刺史。秦毛当王显率众20000自襄阳东会聚南，彭超攻淮南。五月乙丑，南超拔盱眙，执高密内史毛早之。秦兵60000为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，去广陵百里。朝廷大震，临江列戍，遣征虏将军谢石率周师屯途中。石安之地也。右卫将军毛安之等率众40000屯唐邑。秦毛当毛盛率计20000袭唐邑，安之等惊溃。兖州刺史谢玄自广陵救三阿。丙子，南超战败，退保盱眙。六月戊子，玄与田洛率众50000进攻盱眙，南超又败，退屯淮阴。玄遣何谦等率周师乘朝而上，夜焚淮桥，少保战死，南超退屯淮北。 玄与何谦、戴顿、田洛共追之，战于军川，复大破之，南超北走，仅以身免。谢玄还广陵，召晋号冠军将军，加领徐州刺史。秦王兼闻之，大怒。秋七月，建车征超下廷尉，超自杀。南削爵为民，以毛当为徐州刺史，镇彭城；毛盛为兖州刺史，镇葫芦；王显为扬州刺史，属下邳。谢安为宰相，秦人屡入寇，边兵失利。安美镇之以和敬，其为政勿举大纲，不为小察。时人比安于王导，而为其文雅过之。八月丁亥，以左将军王运为尚书仆射，请之，迁丹阳尹。允自以国因，不欲在内，苦求外出，复以为都督浙江东五郡诸军事、会稽内史。是岁，秦大饥。五年春正月，秦王兼复以北海公仲为镇北大将军，镇冀。二月，坐教武堂于渭城，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。秘书监朱荣谏曰：“陛下东征西伐，所向无敌，四海之地实得其八，虽江南未服，盖不足言。是宜稍延武士，增修文德，乃更使力学社，教人战斗之术，待非所以训至生平也。且诸将皆百战之余，何患不习于兵，而更使受教于书生，非所以强其志气也。此无益于时，而有损于名，为陛下图之。”兼乃止。秦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洛勇而多力，能坐至奔牛，射动离耳，自以有灭代之功，求开府仪同三司不得，由是怨愤。三月，秦王兼以洛为使持节，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益州牧，使自伊阙趋襄阳，溯汉而上。洛谓官署曰：“孤帝室至亲，不得入为将相，而常摈弃鞭鄙，今又投之西邑，复不听过京师，此必有阴计，欲使梁城臣孤于汉水耳。”幽州至中平归曰：“逆取顺守，汤武是也，因祸为福，桓文是也。主上虽不为昏暴，然穷兵黩武，民思有所息坚者，时势而久。若民公神奇一见，必率土云从。今跨据全燕，地尽东海，北总乌桓鲜卑，东引勾离百济，空闲之士不减五十余万，乃何束手就征，到不测之祸乎？”洛攘袂大言曰：“孤计绝矣，举谋者斩。”于是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秦王，以平归为幽州刺史，玄徒太守甄吉为左长史，辽东太守赵赞为左司马，昌黎太守王运为右司马， 辽西太守王林、北平太守黄甫杰、穆官都尉魏夫等为从事中郎，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、乌桓、高句丽、百济、新罗、修忍诸国，遣兵30,000驻北海公众数计。诸国皆曰：“吾为天子守藩，不能从行唐宫违逆。”落据谕旨，犹豫未决。王运、王林、黄甫杰、魏夫知其无成，欲告之，落皆杀之。吉真、赵赞曰：“今诸国不从，事乖本图，民公若旦益州之行者，当遣使奉表乞留，主上亦不虑不从。”平归曰：“今事行已露，何可终之？宜声言受诏，尽幽州之兵南出长山，扬平公比孝营，因而执之，进据冀州，纵关东之众以图西土，天下可知灰而定也。”洛从之。夏4月，洛率众70,000发合龙。秦王坚召群臣谋之，步兵校尉吕光曰：“行唐公以至亲为逆，此天下所共及，愿甲臣部计50,000，取之如石矣耳。”坚曰：“众洛兄弟举东北一隅，兵覆全资，未可轻也。”光曰：“彼众迫于凶危，一时已惧耳，若以大军临之，势必瓦解，不足忧也。”坚乃遣使让洛，使还合龙，当以幽州永为世封。洛谓使者曰：“汝还白东海王，幽州贬辖，不足以容万乘，须望秦中已成高祖之业，若能迎驾潼关者，当位为上公，爵归本国。”坚怒，遣左将军武都窦冲及吕光率部骑40,000讨之，右将军都贵持传一夜，将冀州兵30,000为前锋，以阳平公荣为征讨大都督。北海公众喜冀城之众与洛会，屯中山，有众100,000。5月，窦冲等与洛战于中山，洛兵大败，生擒洛，送长安。北海公众走还冀，吕光追斩之。屯冀校尉10月自东来，率计10,000，浮海袭合龙，斩平归，幽州西平。兼射洛不诛，徙凉州之西海郡。陈光曰：“夫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尧舜不能为治，况他人乎？秦王坚每得反者，折诱之，使其臣扭于为逆，行险侥幸，虽力屈背秦，犹不忧死，乱何自而息哉？”书曰：“威克绝爱，允计；爱克绝威，允往功。”诗云：“吾纵鬼随，以谨往极，是恶寇虐，无比作特。今兼为之，能无亡乎？”朝廷以秦兵之退为谢安桓冲之功，拜安魏将军，与冲解开府，一同三司。6月甲子，大赦。丁卯，以会稽王道子为司徒，故让不拜。 秦王兼召阳平公荣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，以征南大将军、守尚书令长乐公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、征东大将军、冀州牧。兼以诸堤种类繁滋。秋七月，分三原、九宗、五都、迁、雍堤150,000户，使诸宗亲各领之，散居方镇，如古诸侯。长乐公丕领堤3,000户，以求池堤求舍生校尉杨英为征东左司马。九宗堤求长水校尉齐武为右司马，各领1,500户，为长乐侍卿。长乐郎中令略阳原场为陆氏参军，侍讲扶风为干为参军事，申少为别驾。应披之七兄也。五应之七父也。八月，分幽州至平州，以10月为平州刺史，镇龙城。中书令梁躺为幽州刺史，镇蓟城。辅军将军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，河州刺史，镇福罕。长水校尉王腾为兵州刺史，镇晋阳。合兵二州各配堤户3,000。兴腾并服侍婚姻，堤之崇望也。平原公辉为都督豫、洛、京、南兖、东豫、扬六州诸军事，镇东大将军、豫州牧，镇洛阳。以洛州刺史至丰阳。巨鹿公瑞为雍州刺史，各配堤户3,200。兼宋披至霸上，诸堤别其父兄，皆痛哭哀感路人。赵整因试验援秦而歌曰：阿得之，阿得之，伯劳舅父是愁髓，尾长一短不能飞，原袭种人留鲜卑，一旦缓急当遇谁。兼笑而不纳。九月癸未，皇后王氏崩。冬10月，九真太守李训据胶州反。秦王兼以左晋将军杨弼为秦州刺史，尚书赵谦为洛州刺史，南巴校尉江宇为宁州刺史。11月已有，葬定皇后于隆平陵。12月，秦以左将军都贵为荆州刺史，镇彭城。至东豫郡，以毛当为刺史，镇许昌。4岁，秦王兼遣高密太守毛藻之等200余人来归。6年春正月，帝初奉佛法，立经舍于殿内，引诸沙门居之。尚书左丞王雅表谏，不从。雅素之曾孙也。丁酉，以尚书谢石为仆射。2月，东夷西域62国入贡于秦。夏6月，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秋7月甲午，交趾太守杜元斩李训，交州平。冬10月，故武陵王熙卒于新安，追封新宁郡王，命其子尊为嗣。 十一月己亥，以前会稽内史西阴为司空，因故辞不起。秦荆州刺史都贵遣其司马严阵，中兵参军吴仲率众二万寇静陵，桓冲遣南平太守桓时前、魏军参军桓时民等率水陆二万拒之。时民时前之地也。十二月甲辰，时前袭击镇众，大破之，镇众退保管城。时前进攻之，鬼害把管城获镇众，斩首七千级，俘虏万人。诏封桓冲子骞为宜阳侯，以桓时前领河东太守。是岁江东大饥。七年，秦大司农东海公杨、员外散骑侍郎王丕、尚书郎周萧谋反，事决收下廷尉。杨法之子，丕猛之子也。秦王坚问其反状，杨曰：臣父哀公死不以罪，臣为父复仇耳。坚泣曰：哀公之死是不在朕，卿岂不知之？王丕曰：臣父丞相有左命之勋，而臣不免贫贱，故欲图富贵耳。坚曰：丞相临终托卿，以十具牛为治田之资，未尝为卿求官。知子莫若父，何其名也？周萧曰：小事贺晋恩，生为晋臣，死为晋鬼，复何问乎？先是，萧吕谋反叛，左右皆请杀之。坚曰：孟威烈士，秉志如此，岂但死乎？杀之，士卒成其名耳。皆赦不诛。昔杨于凉州之高昌郡，皮萧于朔方之北，萧卒于朔方。杨勇力坚人，寻复喜善善。及建元之末，秦国大乱，杨结善善之相，欲求东归，善善王杀之。秦王坚喜夜同驼、同马、飞廉、翁仲于长安。夏四月，坚扶风太守王勇为幽州刺史，勇皮之兄也。皮凶险无性，而勇清修好学，故兼用之，以阳平公荣为司徒，荣故辞不受。兼方谋伐晋，乃以荣为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五月，幽州黄生广袤千里，秦王坚使散骑常侍彭城刘兰发幽冀清兵民扑除之。秋八月癸卯，大赦。秦王坚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子同二郡太守，使密聚周师。九月，车师前部王弥田、善善王修密陀入朝于秦，请为向导，以伐西域之不服者，因如汉法至都护以统理之。秦王坚以萧纪将军吕光为使持节，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，与陵江将军江飞、清车将军彭晃、将军杜进、康盛等总兵十万 铁骑五千，以伐西域。阳平公荣谏曰：“西域荒远，得其民不可使，得其地不可食。汉武争之，得不补失。今劳师万里之外，以种汉室之过举，臣妾惜之。”不听。桓冲使杨威将军朱绰及秦荆州刺史都贵于襄阳，焚建缅北屯田，掠600余户而还。冬十月，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，亦曰：“自无成业，垂30载，四方略定，为东南一隅，未沾王化。今略计无士卒，可得97万。吾欲自将以讨之，何如？”秘书见朱荣曰：“陛下功行天罚，必有征无战。晋主不衔璧军门，则走死江海。陛下反中国市民，使赴其丧子，然后回于东巡，告成代宗，此千载一时也。”坚喜曰：“是无志也。”尚书左仆射权益曰：“昔纣为无道，三人在朝，武王犹为之悬师。今晋虽微弱，未有大恶。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，君臣极睦，内外同心，以臣观之，未可图也。”简默然良久，曰：“诸君各言其志。”太子左卫帅十月曰：“今岁镇守斗，福德在吾，伐之必有天殃。且彼据长江之险，民为之用，待未可伐也。”坚曰：“昔武王伐纣，逆岁为补，天道悠远，未亦可知。夫差孙浩皆保具江湖，不免于亡。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，足断其流，有何险之足事乎？”对曰：“三国之君皆淫虐无道，故敌国取之易于时宜。今晋虽无德，未有大罪，愿陛下且按兵击鼓，以待其信。”于是群臣各言利害，久之不绝。坚曰：“此所谓筑设道旁，无时可成，吾当内断于心耳。”群臣皆出，独留阳平公荣，谓之曰：“自古定大事者，不过一二臣而已。今众言纷纷，徒乱人意，吾当与汝决之。”对曰：“今伐晋有三难，天道不顺一也，晋国无信二也，我硕战兵疲，民有畏敌之心三也。群臣言晋不可伐者，皆忠臣也，愿陛下听之。”简作色曰：“汝亦如此，吾复何望？吾强兵百万，资仗如山，吾虽未为令主，亦非暗烈。逞累劫之势，即垂亡之国，何患不克？岂可复留此残寇，使常为国家之忧哉？”荣泣曰：“晋未可灭，昭然甚明，今劳师大举，恐无万全之功，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。陛下宠遇鲜卑羌杰，不满积淀， 此属皆我之深仇，太子独与弱族数万留守京师，臣具有不虞之辩，生于负心肘腋，不可回也。臣之顽愚，诚不足采。王景略一时英杰，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，独不记其临末之言乎？兼不听。于是朝臣进谏者众，兼曰：“以无激进，教其强弱之势，有疾风之扫秋叶，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，称无所不解也。”太子弘曰：“今遂在无分，有禁军无罪，若大举不节，恐威名外挫，财力内竭，此群下所以疑也。”兼曰：“昔无灭燕，亦犯岁而竭，天道固难知也。秦灭六国，六国之君岂皆暴虐乎？”冠军京兆尹慕容垂言语兼曰：“弱病于强，小病于大，此理事自然，非难之也。以陛下神武应期，威加海外，胡旅百万，韩白满朝，而罪而江南，独为亡命，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？”诗云：“谋夫恐多，事用不及，陛下断自圣心足矣，何必广寻朝众？晋武平吴所仗者张度二三臣而已，若从朝众之言，岂有混一之功？”兼大悦曰：“与吾共定天下者，独卿而已。”赐帛五百匹。兼锐意欲取江东，寝不能淡。阳平公荣谏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自古穷兵极武，未有不亡者。且国家本戎狄也，征朔会不归人。江东虽微弱仅存，然中华正统，天意必不绝之。”兼曰：“帝王立树，岂有常也？为德之所在耳。刘禅岂非汉之苗裔也？终为魏所灭。汝所以不如吾者，正病此不达变通耳。”兼素信众沙门道安，群臣使道安呈见进言。十一月，兼与道安同辇游于东苑。兼曰：“朕将与公南游吴越，返长江，临沧海，不亦乐乎？”安曰：“陛下应天遇事，举中土而治四维，自足比龙尧舜，何必栉风沐雨，经略遐方乎？且东南卑湿，戾气亦够，虞舜游而不归，大禹往而不复，何足以上劳大驾也？”兼曰：“天生征民而庶之君，使思慕之，朕岂敢淡劳，使彼一方独不披责乎？必如公言，是古之帝王皆无征伐也。”道安曰：“必不得已，陛下已驻跸洛阳，遣使者奉敕书于前，诸将总六师于后，彼必起手入陈，不必亲涉江淮也。”兼不听。兼所幸张夫人谏曰：“ 窃闻天地之生万物，圣王之治天下，皆因其自然而顺之，故功无不成。是以皇帝伏牛乘马，因其性也，与郡九川，丈九泽，因其事也。后继剥植白骨，因其实也。汤武率天下而攻桀纣，因其心也。皆有因则成，无因则败。今朝野之人皆言进不可伐，陛下独决意行之，且不知陛下何所因也。书曰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，天由因民而况人乎？妾又闻王者出师，比上观天道，下顺人心。今人心既不然矣，请验之天道。晏云：积业明者不利行师，犬群豪者攻势将空，兵动马惊，军败不归。自秋冬以来，重击夜鸣，群犬哀嚎，旧马多惊，武库兵器自动有声，此皆非出师之祥也。兼曰：军旅之事，非妇人所当御也。简幼子中山公显最有宠，意见曰：臣闻国之兴亡，系贤人之用舍。今阳平公国之谋主，而陛下为之；近有谢安桓冲，而陛下伐之，臣妾惑之。兼曰：天下大事，孺子安之？秦刘兰讨黄，景秋冬不能灭。十二月，有司奏征兰下廷尉。秦王兼曰：灾降自天，非人力所能除，此由朕之施政，兰何罪乎？是岁秦大熟，上田亩收70担，下者30担。黄不出幽州之境，不食麻豆，上田亩收100担，下者50担。